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19集 M 州历史馆的话。程老爷子的目光还没有收回来，他啊了一声。程俊走近看了看这幅画，淡淡开口： 是真迹，爸，您看好就收入私库吧。 说完，他淡定地抬手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。 我们赶时间，就先回去了。 程老爷子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哦了一声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就带着秦冉先离开。程木也礼貌地跟程老爷子程文如打招呼，不过两人都没有理会他。程俊等一行人走了，大概有两分钟，程老爷子第一个反应过来，然后迟疑地看向程文如。 你弟弟说是真迹，但这幅画我记得，当时是不是拍卖会上有记载，好像被收录到 M 州的历史馆了？ 管事也反应过来，从一边的包里拿出专用工具来看这幅山河万里图。 不是好像，根据保护记载，山河万里图确实在 M 州的历史馆好多年了。 他检查了好半晌，又拿出手机拍照，跟好几个人确定之后，才深吸一口气。 这确实是真迹。 说完，不止管事，程老爷子跟程温如也顿住了。 温如啊。 好半晌，程老爷子端了一杯茶，仔细看他的手似乎有着细微的颤抖。 你知不知道冉冉的那个朋友是谁啊？ M 州的话都弄来了。 程温如面无表情地坐到了一边，也是好半晌吐出一句话来。 我也想知道。 他想起了那颗很大的珍珠。 我怎么看三少爷？ 管事忽然想起来一件事，他看向程老爷子。 他好像对这些还很有研究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 他学过一段时间古物复原。 程温如在一边回道。 他13岁那年，我爸的一个古陶马摔坏了。就是他拿着书跟一堆工具学了一段时间，把古陶马复原好了。 程温如说到这儿不由顿了下。13岁。程俊为了父亲的一个古陶马学了古董复原。但14岁以后他好像就有了变化。程老爷子之后也有两个不太完整的古物，他似乎像是没有看到一般，行事越来越浪荡。也从不在京城多待，别说京城，就连程家都不怎么回来，事情都是做一样丢一样，不然程文如也不会这么不放心他。若不是秦冉来京城，程文如不确定程俊还会不会在京城待这么久。 那古陶马能让我看看吗？ 管事看向程老爷子。程老爷子笑着摆手。 哈哈，当然。 这边秦冉拢着披风坐在回廊的长椅上等程俊去拿钥匙。今天程俊没有自己开车过来，程木呢还要留在程家一会儿。不过程俊车多，他要绕回他的院子里拿新的钥匙。秦冉侧身坐好，腿漫不经心地搭着，低头不紧不慢地给巨鳄发了一句话。 你怎么发过来一个那么少见的机关盒，也不提前告诉我？我一使劲把机关锁给弄坏了。 这叫仪式感。兄弟，没事，我就是怕你不耐烦才没特地告诉你。你要不喜欢，我下次换个盒子。 秦冉盯着仪式感三个字看了好半晌，然后关了聊天页面。打开游戏，挺暴躁的玩一款秦灵没有过的游戏，手法比上次粗暴。 冉姐，今天脾气见长， 程俊拿着车钥匙晃过来，站在他身后低声看了一会儿。秦冉面上随意，玩着游戏的手却毫不手软，没有开口。程俊靠在他身边坐着，修长的手指揽住他的腰间，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，另一只胳膊从旁边勾住他的腰身，轻声细语： 你继续，我看你玩。 秦冉戳着手机，又把录屏不紧不慢地发给了秦岭。次日星期一中午，秦冉跟南慧瑶等人约了说比赛的事儿。他把电脑连接实验室的打印机，打印了文件盘里的两份文件，把两份文件装订好塞进黑色的背包中。秦冉看着文件夹里的最后一份文件，想了想也点开重新打印。这一份他就没有放进背包了。他一手拿着背包，一手拿着文件去休息间换衣服。秦冉一向是踩着点走，叶师兄来休息间拿杯子，看到秦冉笑了一下。 小师妹。 秦冉脱了防护服，又慢吞吞地穿着自己的外套，也跟叶师兄打了一个招呼。叶师兄拿着杯子往门外走，刚走出门外一步，背后清凌凌的女声响起：叶师兄，你稍等。 怎么了？ 叶师兄脚步顿住，他转身笑眯眯地看向秦冉那边。秦冉穿好外套，把桌子上刚刚自己最后打印出来的文件递给叶师兄，随意地开口：这是我上个星期中午整理的一份航天器的资料，你看看，或许对你们的研究有帮助。 你…… 叶师兄拿着这份文件站在门口愣住了，想起来应该是上午廖院士跟他说后，他就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。廖院士说他对他们的研究有帮助，肯定不会有假。秦冉每天中午会去图书馆，叶师兄也知道，他也完全没有想到那天中午秦冉就整理了资料。没什么太重要的东西，当时时间短，我也没有来得及整理太多，别太在意，能对你有帮助就好了。秦冉扣好扣子，一手把黑色背包拿起来，看着叶师兄，脸上露出一个懒散的笑。来实验室时间不长，叶师兄三番两次解围，秦冉还是记在心上的。说完他拿着背包离开，走了两步又淡淡开口：放心，我已经有老师了。背后叶师兄站在原地，好半晌才翻开这份文件。他以为秦冉随意整理的真的就是随意整理的，却没有想到翻开里面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非常有针对性地给了见解。廖院士说秦冉能给他们队伍带来帮助，叶师兄本来也是将信将疑的，看到这份策划书的时候才算了解廖院士说的话的真正意思。秦冉自动化本来就是满级，这个市级的比赛就是航天推动器，对于他来说挑战性不是特别大，尤其是他的脑子对这方面本来就敏感，动手力也十分强。虽然只有一个上午加一个中午，他就制定好了一份策划书。叶师兄在门口站了好半晌，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，他也见证过不少明争暗斗，一直看得很清的他看到这份策划书时还是忍不住羞愧。 叶师兄。 叶师兄在休息室门口站得太长，左秋荣过来换衣服出去吃饭的时候他还站在原地。叶师兄把手中的文件收起来，他转身也没有给左秋荣看这份文件，往旁边侧了侧，给他让了一条路，没有回答。双休两天，叶师兄跟左秋荣在团队研究项目的时候两人就有些隔阂了。此时看到叶师兄这个表情，左秋荣终于忍不住了。他看了一眼叶师兄身后，没有看到廖院士，他压低声音冷笑道： 叶师兄，我上次跟你说过的，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廖远是明摆了就是看好秦然，想要给他铺路，甚至于要收他做徒，我们要给他做嫁衣。 一想到秦然要参加，那名次中就要有他的名字，左秋荣就忍不住焦躁。 刚来实验室几天就要跟我们平起平坐，实验室哪个人不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？ 左秋荣抿唇。 你， 叶师兄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，他扶开左秋荣的手，手中的策划案收得更紧了。他直接开门离开，也没有跟左秋荣说秦染有老师了，更没有把策划案给他看。左秋荣可能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吧。食堂里，南慧瑶三个人早就到了，还点好了饭菜。 然然，你来得刚好，我研究了一堆自动化书籍。哎呀， 南慧瑶拍了拍自己的书包。秦冉坐在铁质椅子上，他看了那份资料一眼，然后把背包往桌子上一放，拉开拉链，从里面拿出了两份打印出来的文件。你们先看看这个。秦冉把文件递给楚恒，楚恒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工业机器的策划项目。他笑道， 正好我星期天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。 秦冉靠着椅背，把吸管扎进可乐，手支着下巴喝了一口，才道，工业机器是我给你们准备的备用方案，因为我不确定你们听完我说的是否会想要继续研究我的这个项目。南慧瑶跟邢开立马就敛了笑，正色。楚恒抿唇，他严肃地开口， 你说， 因为他可能会涉及到辐射。秦冉抿唇道， 就这个？ 南慧瑶跟邢开松了一口气。 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要干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，这有什么？ 三人都摆手，南慧瑶这才看向秦冉，满脸期待。 那我们到底要研究什么有辐射的项目？ 这三人的态度出乎秦冉的意料之外。秦冉看了南慧瑶一眼，默默地把另一份文件推了过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